something in his sight. The manager just doesn't know where this all is gonna lead. He only know what he wants and what he really needs. He needs to know what picture taking over all the games. He knows no other woman be the same.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Hey,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Hey,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在哪里？ 梅劳不应该是梅罗吗？ 他一直在哦，梅罗是吧？就是你口中那个世界地表60亿人最强足球团体是吧？ 足球团体吗？他不应该是一个球星吗？ 足球个人啊，一个叫做梅罗的人，集合了这个梅西的所有特征啊。 哎，但是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又回到了夏天，跟大家一起喝着啤酒，吃着烤串，看世界杯的日子。 哎，高尔桑的梅劳来自于这个张学友和 Emmanuel 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我一直想拉到咱们周四的 battle 当中，还在成型。 咱们两个是真的， 试一下好不好哈？ 就是昨天大家说的嘛，王威来了之后掀起了内卷啊，可以看到从发量到英文歌曲，全面内卷。 就是明明英文歌是一件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让我们俩做成了一件菜鸡互啄的一种感觉。好了好了， 菜鸡互啄， 我们一开始就开始互相内斗，不太合适嘛。先来看看今天天气如何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接下来是菜鸡为您播报的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2度，还是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还是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最高气温终于来到零上了，可以达到6度，适宜您安排一下户外的活动。那需要注意的是，夜间的气温依然是非常低，昼夜温差很大，早晚出行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是的，相对来说呢，这个跟晚上的或者夜间的温度比起来，白天的这个温度也比较菜鸡互啄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啊，转3到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40%啊。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签到排行榜，但是我的排行榜出了一些问题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成功签到？我这边显示的全部都是空白，让我自己点一下，我今天是第138个签。 就今天大家就是我们俩在这啄的时候，别人已经内卷到这种程度了吗？ 嗯， 内卷已经是昨天的话题了，好吧？ 选到我们这个页面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显示的。如果大家有成功看到今天的签到排行榜，麻烦截图发给我们，谢谢。 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到排行榜呢，我们稍后择机再说，好不好、 一定会给大家点名的。 是我们今天到底要来聊个什么话题呢？来，先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马上年终岁末，今年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虽然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如意，但这就是生活呀。好事情总会比坏事情多，今天就让早秀来治愈你，在寒冷冬日给你最好的温暖。赶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是如何被治愈的吧。 哎呀，他不是昨天说他还是个孩子吗？最近感觉这个大道理说的一套一套的。 他只是说2011年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现在就变成教导主任了。 就10年的时间对孩子的摧残，从这段视频当中可以看得到。 左儿刚才那一段呢，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有个领导，就是长期他的那个微信名叫办法总比问题多， 办法总比问题多， 就倒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 是自己给自己加油鼓劲儿。哎，那确实到年末了，很多人在忙着盘点，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来进行一下治愈。 哎， 通常呢，在974当中，大家听到了音乐是一种很好的疗愈的作用。 哎，是的，你想啊，这前段时间呢 ，Google 在油管上呢公布了2021年的年终总结视频，引来了1.2亿网友的围观，而且呢，这一年全世界网友搜索这个如何治愈这个单词是中文是这样嘛，对吧？各类的文字当中，治愈这两个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一点 啊！真的，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啊。 对， 时时刻刻被治愈。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妨呢，把我们这个节目呢，再带到一种温情的高度啊，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刻是被什么事情治愈的。 所以接下来你要读一段暖文章吗？ 那个暖文章这件事儿，那就刚才不已经放过了吗？十年这个片花，咱们一会儿再读吧，好不好？ 啊，那接下来是要通过音乐来治愈大家吗？ 对，我们这个音乐广播嘛，昨天有朋友跟我们说，就是每个台的气质不太一样。 嗯， 我们听我们音乐广播的人呢，总会被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突然播放的一首歌曲，说好像揪了一下心灵。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在冬天当中，是不是夏天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点被暖洋洋或者被治愈的感觉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于陈奕迅。 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清笑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笑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成长时别再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这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这首歌《不期而遇的夏天》让我们在冬夜也跟他不期而遇了起来哈。 嗯，还有很多人是昨天通过我们早音乐秀的全新推送对话十年2021 vs 2011才发现了这首宝藏歌，说、哦，原来今年的时候陈奕迅还推出这么好听的歌曲。不止这一首，陈奕迅有两首歌曲都上榜到这一次我们的优选歌单的前二十当中。 是，哎，我觉得我们平常呢经常在聊什么这个周王桃林啊之类的、啊、 周王、 啊、对，但是呢但是啊，我会发现这两年其实陈奕迅和莫文蔚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曲、 哎、 会上到榜单前面，对不对啊？ 嗯，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各位小耳朵在我们已经帮大家优选出的这二十首新歌当中来进行一个投票哈，最终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021年12月31号早音乐秀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共同揭晓投票结果、 哎、 共同来选出大家心目当中的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来说到你这个人生当中被治愈的瞬间。我觉得呢过去的这两年当中，我们在疫情肆虐的这个当下，我觉得这个治愈这两个字还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都猜到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家的上榜，这个小宠萌宠和自己的娃娃、奶娃 对， 上榜率也太高了啊！ 人类幼崽和动物幼崽啊，真的治愈之超强的。 是啊，你看看一下这个圣黑猫赛马说，我有猫啊，小奶猫治愈一切，我还有大猫啊。然后呢，放了一张这个猫的图片啊。是我发现猫这个蜷起来，哎，你别说啊，猫的叫声好像跟婴儿还真的有点类似，对不对？ 前提是这个猫它会叫啊，你知道我们家兜兜是不太会叫， 不会叫的。 对，它每次见到你，如果它想喵的时候，它就啊。他就只会啊，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看图片感觉他很会叫的样子啊。 嗯，就看着委委屈屈的。 是啊，但是这个程新阳呢说养个娃呢非常治愈，先被整郁闷了，然后他再来治愈你，哎，有点欲扬先抑的意思啊。 唐唐说每天面对小朋友，看到他们天真的脸就很治愈，虽然很调皮，也很容易被惹生气，但听他们奶声奶气的跟你说话，就什么脾气都没有了，超级治愈的。 嗯，是，你看啊，这个确实有不一样的功效。但是呢，雨佳也说，从早上上班听节目，欢乐一路轻松上班，上一天班之后呢，再听这个九七四的节目《娱乐最王牌》哈，缓解一天的疲劳，舒心回家，这个感觉是很治愈的哈。 哎，就是经常听我们来聊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意思的趣事儿，再听一些治愈的音乐，嗯，治愈心 Max。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觉得心情不好了，听我俩唠一会儿啊，对吧？ 还有像经络给我们发过来一个电影的海报，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超能陆战队》这部电影？上次我跟王维就是做那个早安游乐场考题的时候，我播这首歌曲，我说超能陆战队，他整个人愣住，我说大白他哦真的那一部啊， 得提示到这，你怎么从来不这么提示我呀？ 你这不是会吗？ 感觉咱们家这摊好像对其他人特别友好，是吧？ 就想到了，哎，在超能陆战队当中，大白跟小红分别的时候的那个拥抱是真的很治愈。机器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人类都就不懂呢？就是要经常的去拥抱一下啊，拥抱就是最好的治愈。 你知道人长得胖胖的呢，就是得看最近这个要上什么，上功夫熊猫啊、大白这种片的时候，就周围的人就说啊，大白什么的，就觉得好像你这人萌萌的。最近呢，就只能说那个穿着紧身衣的 PD 了，你知道吧？啊， 穿着紧身衣的 PD 已经在 watching you 了。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没错，到了年底了，我们就是这么的内卷啊，一天一推送，明天还有新推送。 还有吗？ 对， 太多了吧。 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已经正式收官了，那我们的奖品也已经陆续帮大家发出去了，包括大家其实在郭鹏、静瑜还有大佐的微博当中去抽奖，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奖，并且把这个礼物已经送过去了。 对， 大家现在可以是查看一下这个快递的消息。那同时呢，我们最终的这个一分钟疯狂抢，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推送当中看到啊，是两位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最终呢去到了玩具翻斗城当中，限时一分钟抢走了自己想要的玩具。 嗯，哇，这么好的大礼包。哎呀，我好想变成一个小朋友啊。但是呢没关系，北京广播电视台最近的这个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这样一个主题活动呢，会满足成年人的这样一种幻想啊。 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我们来一起瓜分2022年的元旦红包，来感受一下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哎，不要忘记今天的话题，说说生活当中你如何被治愈。那么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到2011年嘛，这就是我当年在武汉的时候听到最治愈的一首歌曲了，就 Michael Bublé， 就是那个分享快乐，就是分享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Something stupid。Then afterwards we drop into a quiet little place and have a drink or two.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that you despise the same old lies you heard the night before.Though it's just a line to you, for me it's true and it never seemed so right before. I practice every day and find some clever lines to say to make the meaning come through. And then I think I'll wait till the evening gets late and I'm alone with you.The time is right, your perfume fills my head, the stars get red and all the nights so blue.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Lights, your perfume fills my head. Stars go red and all the night's so blue.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I love you.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你要离我远点。 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长度十年的和音乐有关的回忆或者遗憾的故事，就请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这首歌曲，任性大声的告诉我们吧。12月30号，早安音乐秀，回到2011，我们等你。 这一路人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的。 我的梦里全是你。 我也是。 来看征集已经出现了啊！我们征集大家的暖心故事和2011年有关的一些歌曲。像刚才呢，我就打了个样，对不对啊？我刚才放了一首 Something Stupid， 这就是我在2011年当中的一些这个当时的音乐回忆。故事呢，我就不放了，就准备留着周四跟大家一起传一传，好不好啊？ 太子说，有的时候看一些温馨的电影，也会被里面的剧情治愈。 哎， 比如像《楚门的世界》里面的金凯瑞的笑，还有他招牌的打招呼的方式，还有《当幸福来敲门》当中的主人公通过努力，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等等，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好温馨啊，心里暖暖的。 是，当幸福，我觉得冬天呢，有的时候看看电影，真的觉得非常暖心和治愈啊。这个圣黑猫萨满呢，给你出主意，他说静宇，你得每天对着兜兜喵喵叫教的，这两天只21天，就21天，就 listen to one 嘛。 哦，给他养成一个喵喵叫的习惯 是 吗？ 是21天。 然后我终于教会他了，让他再反过来治愈我是吗？养成系的快乐。 你教的时候你注意点，别每天只发喵啊，别第二天过来上节目就只会发喵的音了，这可了得。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教他汪汪汪，他是不是回家还可以冲我摇尾巴？ 应该能吃到鲜贝吧。好了，那刚才有人说到这个今天的排行榜，也有人说今天可能彻底坏掉了，就默认我们的小耳朵们全部上榜，好不好啊？ 也可以 啊。 让我们抓紧时间来修理一下。 是， 爽爽羊说最近特别治愈的事就是年终奖了，辛苦了一整年，得到了金钱的慰藉。 哎呦， 我就想要这种慰藉，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是治愈我的最佳方式。 嗯，这个治愈的方式让人听着好气啊，是不是？ 特别是对比一下，发现我没有。 对啊，当然这个风吹麦浪呢也说到了，这个什么时候被治愈，就觉得看到父母在为我们操心的时候不停的忙碌着，这时候应该是一种感动的感觉，是吧？啊， 嗯， 我倒觉得不是治愈，给我感觉身上的责任跟压力更重了啊。 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年终岁末来说一说，生活中你是如何被治愈的？ 每天呢多爱自己一下，多关注一下自己哈。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呢，到处都是暖人或者是能够治愈的瞬间。我们先来听到的时候，来自于萧亚轩的这首歌曲《多爱自己一下》。 你看那一对傻瓜，疯狂的爱着对方，在他们心中只剩下彼此向往。我也曾是一个傻瓜，曾痴痴地狂恋着他，一直到他跨出门槛，我还念念不忘。看时间还在继续运转，不因为我眼泪停一下，直到我清楚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有请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幸运，要给大家带来一份鲜掉眉毛的蘑菇汤面。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准备好姜蒜，切碎炝锅，加入去皮的西红柿，炒到出沙没有块状，再加入热水，把喜欢的菌菇切成小段放到汤中去煮熟。小幸运呢比较推荐大家用白玉菇或者蟹味菇，口感会更好一些。再淋入一个蛋液，以此加入盐、黑胡椒、白胡椒、生抽，喜欢浓稠一点的还可以再加一些水淀粉，再次煮沸的时候撒入一点点的葱花，这样鲜美的汤就做好了。如果呢还想再补充一些碳水，加入7到8成熟的面条就可以。你学会了吗？小幸运说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一年呢和我们家的军哥依然非常的腻歪幸福，我们的小宝贝儿也长成了大宝贝，双方的父母平安健康，希望2022年依旧如此，长安长安。那么今天除了送给大家这份鲜掉眉毛的蘑菇汤面之外，还想听一首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在2021年接近尾声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再收获好的心情。 好的，刚才是为你送上了霓虹甜心这份音乐早餐。哎，我们是早餐是啥来着？我就是顾着听歌来着。 你刚刚还不是在问我吗？说什么样好吃的汤面可以掀掉眉毛？ 哦、对，蘑菇汤面是不是、啊？ 嗯，哎，没错。小幸运今天为大家带来掀掉眉毛的蘑菇汤面。现在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做法，还有最终的成品了。 是，每次呢听到你的那个音乐早餐，就让我想起了那种望梅止渴的感觉。就是每次吃不着吧，但肚子里还咕噜咕噜叫啊！ 啊、对，因为我们俩这个点儿哈，确实是吃不着啊、在上班。那大家呢，赶快去吃一口，因为每天研究显示，7:30到8:30是最佳吃早餐的时间哈，补充好早餐的营养，吃饱早餐才有力气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 是，所以这时候呢，我只能靠我们的听众的回复，小耳朵们多么的回复来治愈我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在这个暖心的冬天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如何被治愈呢？来，不妨跟我们来聊聊天。刚才呢，上榜率最高的就是小宠物，还有自己家的小朋友啊， 还有音乐歌曲。像京城大汉说，十几年前呢，现在一直作为我的起床闹铃的那首歌曲，好像是一首北欧的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念。我以前也用它做过，就是那个 Lekas， 对，是这么念吗？ 我随便念的， 我大概只记得它是 I say da da da da da da。 这个作为起床一点都不闹腾啊 起床真的要那么闹吗？ 那然后你起来了吗？听的这歌是不是更想睡了？感觉啊， 他说尤其是冬天从被窝里面起来是最困难的，但是听到这首歌就可以驱散寒冷，带来浑身的温暖的感觉。 哎，是了， 那不应该感觉到了温暖之后翻个身继续睡吗？ 就冬天本来就不想从，我觉得可能如果家里热乎点还好，尤其是你要如果是在那种家里特别冷的这种环境下的话，你真的不想钻出被窝。 你这个起床闹铃只能使用一下像我们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了。 哎，你学一飞啊，一飞呢说最治愈的当然还是你们俩的 K 歌 battle， 具有这样一种魔力，无论是在疲劳的时候、懈怠的时候，甚至是 emo 的时候，听你们俩 battle 的曲目呢，瞬间都会满血复活。比如说早上到单位听一遍隔壁泰山，开启工作；下午困了呢，就听一下 PD 的我的太阳。 哎呦天哪， 这个好像挺提神醒脑的哈。 嗯， 而晚上在车上，那么就像刘门呀、葫芦娃呀、葫芦葫芦瓢啊，就大合唱了一种感觉了哈。 我们居然唱过这么多首， 我们不是你葫芦葫芦 不着调的歌 还能大合唱吗？ 哎，但是有的时候路边看到的一些场景也会感觉到被治愈，比如暖流说，哎，昨天寒冷的时候，我突然在这个华堂的门口看到有人给麦当劳叔叔围了一条围巾， 嗯， 我觉得好可爱，好治愈啊。虽然说他没有能够感知温度的能力，但是有人帮他围上围巾，也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一种温情的感觉。 你这么说，我忽然想起了这个最近的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大家在做的一件事情就特逗啊，说那个霸王龙呢，本来都是小朋友的最爱，对吧？每次都特别凶猛霸气，但他们说，哎，最近好像马上节日也到了，怎么样让他有点这种比如说温暖的感觉呢？他们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就跟你们家狗身上那种毛衣 就给霸王龙套上是吗？ 大概用了大概10个还是20个成年人的这种量吧，而且套也非常不好套，但是果然就是增加了很多小朋友过来看他的乐趣啊。 啊，霸王龙好可怜的 霸王龙 心想说，我这威猛一生就被这么一件毛衣给毁了。 关键是小朋友过去每次一看说，哎，那个穿毛衣那个龙那手还确实挺短的。 是怎么还带龙身攻击的呢？ 是的啊，好了，我们今天是说到这些治愈的事情啊，但是确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呢，需要某一个时刻呢，你被治愈一下哈，不妨把那些治愈的瞬间，那马上继续来告诉我们。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那冬天呢，要说到治愈，我们怎么能不去看剧呢？来关注一下由黄景瑜、肖战、李幼斌和何正军等人领衔主演的《王牌部队》空降了江苏卫视和爱奇艺的平台。这部备受瞩目的军旅剧在前期可谓是零宣发，无论是萧黄二人的精彩合作，还是李幼斌、何正军的再续《亮剑情》，都让大家感觉到是倍感喜悦之情啊！ 这真的算是空降，因为这部剧其实也被很多的剧迷期待很久了。零宣发直接空降到了这个，现在大家是可以在爱奇艺的平台还有江苏卫视看得到了。那这一次呢，大家其实想要看到的除了四位主演之外呢，还有剧情上收视率可以堪称是原地起飞了。因为其实剧集通过近40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了一群年轻的战士经历磨砺奋进前行，最终成长为了军中王牌的故事。 你会发现冬天确实需要保一些剧啊，不管是你刚才说到的军旅题材还是在家，就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如果在春夏之交的话，你感觉

但是还是哭了很多人，对吧？听到这首歌曲 挺好听的，我觉得尤长靖真的唱的这个中文版完全捏住了剧中的这个精髓啊！还好多朋友说哇，第一次听，真的觉得好好听。 是，然后大家呢现在已经就是听到这个治愈的以后呢，就开始探讨剧情。这个查理普斯说：“金社长一家绝了，每一位都那么精彩。”对，见了。 好了好了好了， 挨一股金蛇杖，挨一股陈蛇杖啊！ 哎呀，看到了 PD 这个案头的案例了吧？能够感受到 PD is watching you 的这种感觉吗？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问题就忘了问你，就问都问大家了，你是什么时候被治愈呢？除了猫以外 啊，除了猫以外， 你想想除了猫 那没有了，就只有猫治愈。 除了家里的这个其他的朋友以外，你说生活当中那些被治愈的一个瞬间吧，好不好？ 哎，我说，但是你不要觉得我在 做作是吗？ 对对对， 好呀，那就请开始你的表演。 工作 啊啊啊啊！对，那你就怎么不问问我呢？ 你不用问了，我还没解释呢啊，因为确实啊，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的特殊，但是真的非常治愈。因为每天看到大家会给我们发来大量的回复，包括分享自己的故事，还有听好听的音乐，其实每一步都很治愈啊。 嗯，是，就问。 那我就勉强问问你吧，你什么时候感觉到很治愈呢？ 跟我亲爱的同事们一起工作。 哎呀，你别学我呀。 你还有这样，咱们今天不是内卷课好吧，今天是治愈课了啊。 我是认真的呀，我是在讲实话，但我就觉得怕你曲解这个意思。 你就不说实话，你就应该说那天你那个特别累的时候在旁边洗了个澡，特别治愈好吧。对不对嘛？刚才我都问你了。 我是去做了个汗蒸。 对呀、啊， 特别的治愈啊。 就还非要说工作这种话，真是大年末的还要内卷起来啊。 哎，那工作有时候确实挺累的，不过看到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哎、我们也觉得一切都值了、啊、 是是是，有道理啊。 我们这次的974缤纷玩具节已经正式结束了、那么大家中奖的各位呢，陆续也就会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兑奖的信息、把这些玩具大礼包都送到大家的手上。那么想要看一下，哎，到底是哪两位大可爱拿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早安好奇队和王牌顽皮队？我们是早安顽皮队吧？不重要了，反正呢，最终有两个小朋友呢， 你连你自己什么队都不知道啊， 是成功拿到了一分钟疯抢玩具的这个资格啊，去到现场领回了自己想要的玩具，想看一下他们到底是在现场玩的有多开心。还有看到 PD is watching you 的这个穿着紧身衣的奥特曼 PD 的形象，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收到这一次974缤纷玩具节的后传了。 但我跟你说，我们的很多小耳朵真的对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了如指掌啊，他们说到什么是治愈呢？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马上了、 还有什么不能治愈的啊？ 这个周末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早 C 晚 A 开始这种、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的治愈生活了。 是，就是那天早 C 晚 A， 晚上那个 A 是 alcohol 是吧？啊，对，就一早上好像拿酒的话不太合适。另外呢，元宝和小妖说，逛超市、逛宜家看那些家居商品的话、厨房用品不必拥有，只要脑补我拥有他们的样子， 对对对， 瞬间心情就好了。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说的是场景啊。 情侣刚在一起的时候喜欢去逛超市，就是可以脑补出，哎，将来以后在一起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过日子的这种场景。 那情侣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呢？ 那就一起坐在那里看综艺啊、比如说大家最近也很喜欢磕好使成双啊、如若也过来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最近在我们的片花当中也可以听得到，我们这次是把这一段非常精彩的小品表演和我们的对话十年2021 vs 2011结合起来，哇 ，PD 真的太用心了。 我懂你的意思，现在播还是一会儿播？咱们也不能说到哪儿啪就来一条吧。 就是想说，哎，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种美好的感情，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治愈。 是是是是啊，但是呢，我觉得，哎，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播一下吧。 我都不隐瞒了，还不喜欢我？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远离我远点。 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长度十年的和音乐有关的回忆或者遗憾的故事，就请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这首歌曲，任性大声地告诉我们吧。12月30号，早安音乐秀，回到2011，我们等你。 这一路人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了。 我的梦里全是你， 我也是。 我是 什么叫垂直入坑啊、就是在最后的一个表演。 咱俩是刚才同时哇了一声吗？ 太喜欢他们了。 好浮夸呀、但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就是某一个片段可能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戳中你。 像当年呢，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驴得水当中的我要你的时候，其实也挺戳我的哈。那有一个好消息是，任素汐、刘敏涛最近呢又马上有一部新作要准备上映了、 而且这是改编自东野圭吾原著小说的悬疑电影《回廊亭》，已经宣布在2022年3月18日正式公映了。 是 这部电影呢，是以一场数十亿的遗产分配拉开序幕的。那伴随着各式人物登场，影片呢也在回廊亭当中上演出了各种各样的爱恨情仇。 是，我们就先听一下这首歌曲《我要你》，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氛围。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回廊亭》。 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堆进天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一汽丰田 SUV 家族全新阵容，哈瑞凌放、雅致新生火热发售，大七座皇冠陆放。多路况四驱荣放，灵动轻奢一则，全系实车齐聚，欢迎品鉴。 真美， 真亮，真精致， 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服，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你的疯狂，来听五月天倔强。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当。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我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活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但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一句，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8:09，我们来刚刚听到了一段是，我承认是之前做过的早上快跑，但是最近呢，应该来说是重新在冬日的最后几天暖心上线哈。 那么在这个年末的时候也来做一个盘点嘛。今年也是东京奥运会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啊，有非常多运动员们非常感人的瞬间治愈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聊一聊如何被治愈，我们还是先来听听大佐怎么说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马上年终岁末，今年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虽然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如意，但这就是生活呀。好事情总会比坏事情多。今天就让早秀来治愈你，在寒冷冬日给你最好的温暖。赶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是如何被治愈的吧。 就这样就完了。 对啊，就这也能治愈我？ 关键是我在想，我刚才那个音频气氛多。大佐，大佐，你这太不 太不治愈了啊！你怎么也说个暖心的治愈瞬间吧，对不对？就像静瑜说的，跟大佐一起工作就很治愈， 嗯， 是吧？ 生如夏花提到了说，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次体育赛事，嗯、每天等着听 BD 的播报就是最治愈的事。 BD 是谁 ？PD 是我的加倍版本吗？ 就是那个 Watching You 的那个版本。 OK OK 啊， 太喜欢了啊 ！PD 可以把这个奥运播报混剪一下，做一个推送吧，太喜欢了。 嗯、 最近我们这个推送有点多，哎，一天只能推一条，排得满满当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好几条都特别有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让大家来说一下今天你被治愈的那些瞬间。既然大家呢被这么多音乐治愈，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你可以听到这个音色你就知道他在唱的是依恋。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来，继续回到今天治愈的瞬间。我们要说到治愈的事情呢，我觉得喜剧或者是幽默永远都是治愈你的非常神奇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喜剧电影《超能一家人》将于2022年的大年初一来上映。 快让我认真的介绍一下这部戏当中的主演阵容 是 可太让我月鸟小哥哥开心了啊！腾格尔老师还有艾伦还有沈腾这次联合演唱了推广曲。我们都知道今年有一首特别爆火的歌嘛，《热爱105度的你》。 对， 对， 对不对？ 像清晨的蒸馏水， Super Idol 的笑容 都没 你 的 甜啊！行了，不是我们这个风格。 是是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次呢，这本来是有点小清新的小甜歌嘛，但是呢，现在呢，演绎的时候呢，就有点油腻，因为呢，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他们不光唱法比较了得，而且还换了语种。这次呢，这个沈腾把自己多年隐藏的这种叫什么俄语的这种 技能是吗？ 他用俄语唱的那一段啊， 太可怕了，这个硬汉卖萌啊！我们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 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一滴青春的蒸馏水。 在这独一无二属于你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一滴青春的蒸馏水。 Весь твоей цензой обудосковая чедей лучей. Короче, любовь моя к тебе чище гордого ручейка. Красоту улыбки звезды, если весь твоей цензой обудосковая чедей лучей. Короче, любовь моя к тебе чище гордого 哇，这段弹舌音这是怎么发出来的？快让我试一下。 你就发了个噜不噜， 我不行，我不行。 这弹不了，弹不了啊！太厉害了，这个沈腾是不是再次刷新了你对他的印象啊？ 是，你看小耳朵们也都在惊呼说：“哎呦，我沈叔叔有两把刷子啊！” 太厉害了，你知道就是沈腾，就他说俄语这件事情超搞笑的。之前不是上湖南卫视嘛，然后呢，当时来了一个俄罗斯学生，然后就说你们俩对个话呗，他就先对了一句。他对了一句，别对方对回来一句就 OK 了嘛，对吧？结果对方又问了一句，只能说到刚才就可以了。 这个台本里没有啊。 对对对，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这个俄语水平还是挺高的啊，听起来感觉好像还是非常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啊？ 刚刚这首歌哈，一个滤波器提到说，这哪是105度的水，这简直是1050度的钢水，直接把我融化了。 不是，还有一个说法是10005度岩浆的你。 哎呦，太可怕了。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把那些治愈的瞬间来告诉我们。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 4S 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 400123456期。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呀，这不得不说，有的时候那一首歌后劲儿太大了。就是我们刚才虽然呢经过了一段广告，但是大家呢一直还在聊这个。沈腾还有这个刚才呢腾格尔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呢这个傅健还说被腾格尔老师这首歌曲治愈了，爱了爱了、啊、 是，但是我就觉得说艾伦在这里面真的很吃亏啊，前后两个大魔王夹击到中间，他实在没有什么花活可亮，只能就是唱一个变奏。 就是艾伦一开始想的是这腾格尔老师我打不过，沈腾你我还打不过吗、艾伦那段其实唱的特别的认真，你不觉得吗？相对来说、结果发现沈腾跟他玩的不是一个套路啊。 哎，对，而且艾伦采用的是 PPT通常会使用的一个套路，就是唱和声啊，唱另外的一个调，是不是听着很熟悉？ 哎呦，这首歌曲这个弹舌啊各方面行。静瑜，这样，如果你能把这个俄语弹舌练好，咱们就来一下这首歌。 难道不应该是你去唱，然后我来唱？ 你来唱艾伦的部分是吧？ 对， 也太简单了吧！ 我挑战一下你的唱和声。 好了，我们今天看看大家都说被什么样的一些东西治愈？有刚才说被这首歌曲治愈的，然后呢，也有说被一些比如感动的温情瞬间，1988这样的一种来温情的冬日暖心剧来治愈的。 哎，但今天一直让我还挺吃惊的，居然没有人提到被美食治愈。 啊、有， 这不太像我们早秀的风格啊。 是，当代孟山人就说了，说逛超市买食材。做饭吃饱了自然就治愈了呀。 对啊，而且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吃甜食、你去买个蛋糕加个冰激凌再来上一杯热奶茶，不要考虑热量这件事情，你先光光灌下去，你看心情好不好。 哎，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呢冬天呢有一些冬天特有的治愈的方法，比如说像喵喵喵说冬天里的糖葫芦，还有就是老远就闻到那个烤地瓜的香味 啊。对， 我觉得这个红薯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只有在冬天吃才能够实现它的最大的功效、 哎，就刚刚我还在跟 PD 聊这样件事情，我说哎，好多在冬天特别受欢迎的事情，那夏天他们去哪儿了？比如说那烤红薯的铺子啊，卖糖炒栗子的铺子啊，包括我喜欢去汗蒸房啊等等的。 那个你说的这些吧，人家到夏天也可以干，但是就是应该生意不太好吧？ 我觉得好像就是冬天更有感觉、更治愈的一种。 是，冬天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治愈的一些方法啊，像每个人的治愈的点都不一样。你看刚才那，比如说有点 emo 了，你可以听点这个魔性的歌曲。但现在比如说有很多感动的瞬间，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歌曲来代替。比如说我当年呢特别喜欢看一部电影，当年的这个周六夜狂欢应该叫这样一部剧啊，当时他讲的是 disco 的文化，但是有这么一首歌曲在其中就显得非常非常出挑，后来呢也加入到了你那张从小什么欧美经典流行歌曲大全集里。 不学英语听歌曲学英语 一张大全集里啊。我们来听到的是 Bee Gees 带来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know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早安热流行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艺兴啊。张艺兴的好久不见了，我记得他基本也是我们早安热流行的常客。 嗯， 当年的那首那妈那那妈 那妈那那 妈那那 梦不落雨林， 对对对对对，这首歌曲好像还曾经出现在这个思萌当时的这个开门大吉的考题中 啊。最后是大魔王的歌曲啊，最后一首歌曲 咋不给我考这种歌、啊、 你能成功 答对，给我就是什么踏尘河啊。 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张艺兴又推出新歌了。那最近一年的所有的歌曲呢，其实都在国风系列当中啊、 哎、 包括前两天的时候还在短视频当中火出圈的很多人都在翻跳的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全新的歌，名字叫做悟、 嗯、是跟孙悟空有些关系，来听听看。 石破天惊三界都恭迎我降临，闹根不清流而清明，迎来时空窒息靠近，宿命难以剥离，光四周是境，我四处修行，悟得空天下还不知我姓名，金甲披身大风吹我红旗，谁要人天命、yeah. 闹天宫逼迫空魔英雄、yeah. 踏破九重宫进退从容、yeah. 道路山崩战风如夜来动、yeah. 五百年中只是蝴蝶一梦、yeah. 有多少妖魔鬼怪颠倒了是非黑白，这一棒从来不败， 齐天大圣 不认天命， 确实不一样的音乐呢，是在不同的场景了为你准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在自己家里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到那份震荡，但如果你现在在跳舞房里，就你要打去练舞是打、啊、这首歌曲就非常合适，因为它中间有很多很细碎的踩点，是现在非常多的这种 urban 的舞者非常喜欢的哈。 嗯，但是他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就是不认天命啊，传递出来一个悟空的精神、 嗯、 今年张艺兴很多的歌曲的选材啊，包括整个的制作其实都是有浓浓的国风的感觉、 嗯、 包括像刚刚听到这首悟，还有之前比较火的像莲，对不对？ 对 I'm Lin、还有那个飞天啊、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做过介绍都出现在我们早安热流 流行当中，现在才发现早安热流行真的是一个宝藏板块啊。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跟张艺兴最大的就共同点就是制作一个东西都非常的认真，是不是啊？ 到年末了，这一次早安音乐秀呢也是重磅推出对话十年2021 vs 2011，邀请大家在岁末年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回顾。那因为提到2021和2011这两个年份嘛，2011年的时候我们将会跟大家通过互动话题来一起回顾一下， 是 那2021呢将会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共同完成一个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的评选。 那厉害了啊，那这次呢是让大家从我们已经挑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已经，我觉得在我看来基本都 没什么可删 不下去的这种20首金曲当中呢， 难题交给大家 来说，找出大家更喜欢的10首金曲，对不对？ 是，那因为前段时间有这个2021年度十大热歌，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争议嘛，就说这个热歌就等于抖音神曲吗？或者在网络上火就真的叫火吗？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想要结合一下专业的选择以及听众的喜爱度来综合评选。我们是从这一次早安音乐秀的固定单元早安热流行，就是每一期给大家介绍一些新歌还有热门歌曲当中来总结出了2021年为大家优选推荐的257首歌曲，在我们的推送当中也可以看到完整的名单啊。 是， 上周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就是结合歌曲的播出频次以及我们特邀974的 DJ 团来共同投票选出了20首优选作品，已经来放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现在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十年这两个字啊，记得是汉字十年，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投票帖了。那希望大家来可以帮我们共同选出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丁鱼。 嗨，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早安热流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十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Goodbye, Joe. Me gotta go, me oh my oh. M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a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Is buzzing.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Goodbye, Joe, me gotta go, me oh my oh. M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the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crawfish pie, and fil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aronia. Big guitar, fit fruit jar, and big 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crawfish pie, and fil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aronia. Free food jar and the g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单曲啊，原唱的是 Carpenter，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小艾丽莎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啊。大家刚才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以听天 FM 的直播间当中一直在聊，哎，这首歌曲原唱不是小冤家吗？那是翻唱， 就是原唱翻唱，傻傻分不清楚。 对，没关系啊。 而且这一次呢，在我们早音乐秀 DJ 为大家优选出来的这二十首优选作品当中，很多朋友其实也可以发现，有好多歌其实都是翻唱的歌曲。 哎，是 了，比如说像里面有这个 情人， 对对对， 情 人是翻唱，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一点动心啊，虽然是张信哲跟任素汐的一个全新的版本，但也是老歌重新翻嘛， 自己唱自己，自己翻自己，对吧？ 重新翻啊，但是因为他在2021年发行。所以也都入选进去了， 哎， 而且大家目前的投票还真的挺高的。 嗯，这个现在呢，这个你追我赶争第一，是为班级取荣誉，是吧？ 哎，是为2021年的华语乐坛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是，所以大家呢，现在赶快来到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一条， 嗯， 算是最新的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回复“十年”两个字，就可以收得到这一条推送了。 嗯，好的。 最新的推送只能看到 PD is watching you 了。 你那张照片。那是2021年你对我的所有的回忆吗？ 那就是穿着紧身衣的奥特曼 PD。大家说什么是迪迦奥特曼是吗？我分不太清奥特曼之间有什么区别。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大家想把奥特曼能长成这个样子，最起码要混到中层领导干部啊。 奥特曼中层领导干部。 对对对。另外呢，这个奥特曼想吃成这样，大家还得用吃来缓解你的焦虑啊，来治愈你。来看看红果说呢。怎么样去被治愈呢？炸鸡、啤酒、冰激凌、甜点，偶尔吃上一次，我跟你说，就瞬间治愈了， 对吧？我刚刚说了，就是吃美食啊，特别是热量越高，带给你的治愈度越强。 大家参考一下，大魔王斯蒙大冬天都要吃肉酱面，对不对？ 他也说了，需要一个月有一次欺骗餐。 对对对，但是我们感觉就是每天把欺骗餐都放到生活里了哈。优老可以说呢，这个大白兔奶糖、瓷皮酸奶、益力巧克力、麦乳精、金星奶粉、高乐高麦芽糖都可以治愈我。我跟你说啊，你每一种单拿出来，我觉得都还挺治愈。你都堆在一起，我觉得怎么今天这顿这么齁呢？ 欢乐咖啡时光给我们拍过来了自己的早餐，他说正在被豆浆油条治愈。 是豆浆油条，哎呦，太治愈了。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很治愈的这个美食来告诉我们。同时啊，喜大普奔， 就是很多朋友呢知道，就是电视上下集这种演，就衔接特别冗长的那种重复镜头，比如说上一集，就明明那个事儿那个剧情已经播过了，下一集开头前五分钟都是你上集看过的东西。 哎， 对对， 五分钟我已经觉得是短的了，就是我当时看某一部，我就不说了哈，因为剧确实挺好看的，我就特别想知道下一集。然后开头的时候，它能整个大概重复十几分钟，差不多有小半集都是前一集演过的剧目，就生生的给它撑时长，这就叫注水剧。 对，你去上个厕所，然后吃个饭回来，发现那段你还看过是吧？ 对，是这样的。但这样的问题呢，过段时间就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国家广电总局在官网公示了一系列有关的文件消息，在时长要求方面已经正式指出了，在常规正集的片长的时长不少于41分钟，所以之前有看到这个进度条感人的剧集以后不会再出现了。而且呢，每一集结尾的画面与下一集的开始画面如果有重复内容的，不能超过30秒。 哎呦，太棒了，妈妈！ 手动鼓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看剧看不够了。当然也借此机会来安利一下大家最近来刷的剧集，大家如果有什么好剧集的话，不忘了告诉我们。哎呀，听到这个事儿，你的心情好不好呢？ 太好了，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你的心情好不好？ 摇摇晃晃走在街上，管它是什么模样，懒懒洋洋晒着太阳，脚下是我的音量，哒哒哒，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等你来打开，就算找不到什么理由，放松下来跟我去快乐。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是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 什么叫阿卡派拉呀？嗯，这就叫阿卡派了啊！ 哎，经常被感动，时时被治愈，今天的心情太好了。 嗯，这首歌曲呢当中呢，所有的混声，包括人声，包括配器，包括音乐，包括口哨， 嗯， 都是古风一个人来完成的啊。 像不像我昨天给你介绍的那个宝藏 UP 主，就是自己一个人先录一段鼓，再录一段吉他，再录一段贝斯，然后自己一个人在中间唱 vocal。 中间呢，应该能够看得出古风的这个音乐造诣的这个厉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个你的心情好不好？今天呢，算是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曲哈。这句话呢，我觉得也时时刻刻可以问一下自己，对不对啊？ 哎，在年末了，我们来带大家一起治愈。今天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方式，家里的小宠物，家里的小可爱的宝贝儿，然后呢，包括吃美食、听音乐等等的。 嗯、 当然，锁定 FM 974也是治愈你的非常好的办法。 对，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分享这些治愈的瞬间，也同样想让大家呢，把自己这十年当中的一些感悟或者是感动，包括这一年当中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你听过的歌曲都来告诉我们哈。 是，那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对话十年华语乐坛2021 vs 2019就将正式开启篇章了。这三天的节目真的是精彩纷呈，一刻都不要错过啊。 是， 同时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进来，除了要跟我们分享一下2011年你都在哪里，在做些什么，最喜欢听的歌曲是什么等等，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么我们也将用音乐一起串起回忆，带大家来进行一场穿越的旅行。 嗯， 那各位小耳朵们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十年，记得是汉字啊，一横一竖的这个十，十年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将收到我们的这个投票帖的推送。 嗯、 我们邀请大家在这一次，我们通过我们的974 DJ 优选，以及结合歌曲的播出频次，选出的20首优选作品当中，来大家投票，共同票选出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 嗯，不要忘记这个点的时候点个再看啊。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有点不好意思。当天呢，我一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当时有点面露红光。你问我为什么，我说就这种怎么说呢，女子组合的歌曲其实挺还挺治愈我的。 PD 喜欢宇宙少女呢。 哎呀，不要这么说吧。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啊，我们来送出的是宇宙少女的《是秘密》啊。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汽车音乐会。哎呀， PD 的秘密就是喜欢宇宙少女呢。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好不好意思呀、啊，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